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让城市融入自然，让音乐倾听彼此，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6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凉爽秋日的周末早间，欢迎各位好朋友选择和音乐相伴。早上好，我的朋友，每周六日早6点，歌飞扬继续带你一起来感受民族音乐的魅力。我是刘慧。周六民歌走天下，今天的第一站我们要从四川出发，来听一听阿吉泰组合为你演绎的再唱二郎山。他们把古老的马头琴、龙头琴和现代乐器吉他融合在了一起，听听看这不一样的原生态音乐吧。 这是你我熟悉的歌声，这是流淌在内心的歌唱，源于自然，源于内心，带你感受源自民族血脉里的心动之声。一年四季，歌飞扬，尽情赏听。 耳边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人制造和曲比阿乌带来的亲妹妹，就是一首简单又动人的情歌。歌里唱的是一对深爱着对方的男女青年，他们在离别之后相互思念，互诉衷肠。这里是歌飞扬，民歌走天下，接下来的这一站我们邀请大家落脚在湖南，听听看刘一真为你讲述一首俏皮又可爱的逃学前。 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Tout abandonner, à jamais te suivre, pour contempler ton visage. 在那遥远的地方， 在那遥远的地方，一首由王洛宾创作的民歌，是电影《小城之春》的插曲。这首歌据说也是洛宾老人最真实的一首歌。刚才我们分享到的这个特别的翻唱版本，来自歌手常石磊。哎呀，毕竟是年轻人的致敬，感觉就是不一样。好了，上半场的最后，我们邀请大家去到江苏。很多人知道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一首我们所熟悉的《太湖美》也是创作于40年前，吸取了江南城镇小调的特色，用传统音乐的形式来表现太湖边丰盛的自然资源以及悠久的革命传统。邀请歌手丁小红，歌飞扬的会邀请你稍后我们一起民歌走天下，待会儿见。 太湖美呀， 望着夕阳沉入海里，两个人闪烁的倒影，在灿烂的故事中央，转身回到平静。看过世界壮丽风景，经历爱的可歌可泣，终于明白了那些情歌的意义。 红颜若是只为一段情，就让一生只为这段情。 把一切洗

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夜间天气晴朗，最低气温只有16度，早晚明显感觉有些凉意，外出要添加衣服。双休日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扩散条件非常好，风不大，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和外出游玩。大气透明度依然很好，紫外线强，外出要注意采取防晒措施。具体预报是夜间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50%。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3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让城市融入自然，让音乐倾听彼此，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 曲线。 博文问情芊芊，唱的是江苏的小城镇江，有情有景，有声有色，令人无限向往。欢迎你回来，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来关注我们的歌飞扬。我是刘慧，民歌走天下这一站，邀请大家在歌声里去到陕北。贺国峰为你带来很有黄土气息的一首《一对对鸳鸯水上漂》，经典的陕北民歌，荡气回肠的歌声，飘荡在高原的青天白日下，诉说着这方人民的思念和爱情。 呀对对，那个月牙水那上飘，人家那个都说是他们俩个好，你要是他走慢慢瞧，你没有那心思呀，走呀么走拉倒，你说我们那拉倒，走那拉倒，世上的那个好人 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飞扬，带你领略最真最美的 音乐风景。 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塞蒂玛利亚，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塞蒂玛利亚。那天我在山上打猎骑着马，正当你在山下歌唱，万转如雨下，歌声使我迷了路，我从山坡滚下，哎呀呀，你的歌声万转如雨下。勇敢的青年哈萨克，一弯独当儿。勇敢的青年哈萨克，一弯独当儿。 歌飞扬，带你领略最真最美的音乐风景。歌飞扬，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夜的温暖一朵里 在我连续分享到的歌曲分别是来自云飞翻唱的一首哈萨克族的经典民歌《可爱的一朵玫瑰花》，以及巴金旺甲用藏语为你讲述的《西藏的孩子》。今天歌飞扬的最后一站，我们就停留在青藏，在谭维维的歌声里来感受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的风采，来听这首我们并不陌生的《天路》。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粤语留声，我是刘慧，明天的同一时间和您一道来感受一组富有体育精神的好歌。再次祝你周末愉快。 清晨，我站在青青的牧场，看到身影披着那霞光。 Yeah. 的歌声传遍 进田园，回到纯真。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六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 爱从不占有，爱从不抱。